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十九集。小禅萧迟也不看李建恒，用手指缓缓拨正了茶盖， 稍安勿躁。 李建恒魂不附体地坐回椅中，接着听见太后问， 圣驾在此，巡防严谨，怎么好端端的溺死了人？ 回禀太后，微臣已派人将尸首抬去，待仵作验查，稍后便知详情。 此话怎讲？ 贤德帝久病不愈，眉间积压的皆是阴郁之气， 难道他死有蹊跷？ 皇上，人捞起来时浑身淤青，分明是挨过拳脚。小福子虽是宫中内患，却不兼24衙门中的要职，仅仅是皇上的近身太监。他若是死前遭受过虐打，只怕凶手图谋不小。 贤德帝撑住桌案站起身， 朕才出宫，就有人这般迫不及待。 皇上。 海良仪出列而跪， 今日锦衣卫与八大营交换巡防，凶手若真是有所图谋，岂敢这般潦草行事？小福子平素多担出宫采办之职，惹上私人仇怨，也未尝不可能。 花阁老花思谦端坐未动， 人时此言差矣，胆敢在御前下手之人，分明已将皇上与在座群臣不放于眼中。宫外寻常百姓，谁有这个胆子？ 萧迟也稳坐不动，心下百转。陈阳53刻将小福子拖去了林中，只要一炷香的时间，开宴送菜的内患和换房巡查的八大营就能路过。今日在座皆是权贵，离席换衣吃茶去宫房者根本记不过来。不仅如此，随行军士与内患皆有院中行走之权，只要有人在一炷香的空隙间轻轻给小福子一脚，他就能溺毙池中。眼下观望局势，棘手的不是如何解释小福子身有淤青，而是几雷已然带走了风向，将这一桩杀人命案变作了谋反疑案。萧迟也指尖扣在茶盖上，这把火绝对不能烧到楚王身上。如今皇上病重，太医院也束手无策，何时会玉龙并天，谁也预料不到。可是贤德帝膝下并无子嗣，一旦事发突然，李建恒就是顺位继承。今日之事全是他思虑不周，李建恒离席太过于明目张胆，绝技敷衍不过去，萧家如履薄冰，若再被疑心牵连皇位大统，离北12万兵马就是萧继明的颈头斩刀。此事来势汹汹，已经迫在眉睫，不能再燃了。萧迟也忽然摔碎茶盏，叮当一声脆响，令得满席侧目。李建恒忐忑不安地看着他。 惨！ 萧迟也站起身，疾步走向御前，跪了下去。 皇上，微臣不敢欺瞒，人是我叫人打的。 他一个宫中内患，与你有什么过节？至于这样下狠手？ 贤德帝盯着他，几雷也侧目而视。 萧大人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万不可为着什么私情替人包揽。 这算什么大事？况且微臣不以为罪，一个轻贱阉人，打死了又如何？难道我堂堂二品禁军总督，对着个目中无人的狗奴才也要忍气吞声？ 二公子这般动怒，怕不是一般的仇怨。只是小福子平日也与你并无来往，何至于这样生气？ 阁老不知，早几月我策马去往教场，这狗东西的坐轿堵了我的路。我看他那般声势浩大，若是不先连，还以为是潘公公。我斥责他几句，他竟口出狂言。男子汉大丈夫，竟叫个猥琐阉人当街羞辱，这口气换做别人 怕也忍不下去吧。 潘如贵还侍奉外侧，满座听着他一口一个阉人，无不替他试汗。贤德帝思量时，太后先说： 即便如此，动辄杀人也非君子之举。 潘如贵似是被说中了伤心处，竟白发苍苍的含泪而跪： 奴婢们皆是贱民，哪里能同二公子比较？太后慈心已是天眷，小夫子平素宠冠失德，遇着朝中武官竟不知礼数，得了二公子的教导亦不知悔改，全怪奴婢教子不慎啊。 他讲的这般委曲求全，然而内患见朝中大臣，律法规定本就必须下马退后，跪叩相迎。太后礼佛，对杀生之事很是不喜，于是对贤德帝说： 自古有云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萧迟也这样狂浪，于情于理皆不能轻饶了他。况且萧家一门俱是忠良，李北王将儿子送入去都养在皇上跟前，若是惯得不知天高地厚，只怕来日也愧对李北王的托付之情。 纪雷有些不忿，不肯将此事轻易翻过。 二公子素来与楚王殿下交好，做了这样的事情，殿下…… 微臣还有话说，人是我打的，可人不是我杀的。皇上，微臣原先是想杀他以平怒气，但是楚王殿下得知此事，力劝微臣不可以杀人。今日托人毒打，那也是微臣唤侍卫悄悄做的，可谁料被楚王殿下中途瞧出了端倪，亲自离席救了小福子一命。有殿下在侧教引，微臣再胆大也不能抹了殿下的面子，故而放了小福子一马。至于人怎么就溺死了，微臣也倍感奇怪，是谁要替我泄恨，做了这等不知轻重的事情？纪大人。 萧迟也转向纪雷，眸中隐露欢喜之色。 锦衣卫平日严谨无差，今日人就躺在路边，却能躲过巡查，掉入了池中。兴许是他自己蒙着头，找不准方向，滚了下去吧。 说来也是，这么大个人掉进了池中，锦衣卫来来往往巡查，竟丝毫没察觉。若是近日西院之中混入什么刺客，锦衣卫怕是也没察觉。 纪雷岂敢再搅浑水，忙不迭地叩了几个头。 皇上，锦衣卫也是无可奈何，今日与八大营交替巡查，换防总归要细排人手，不敢疏忽半分。 那头八大营的直印都指挥使西固安也跪了下来。 规矩就是如此，八大营也不敢怠慢，交替巡查间隔固定，被有心人记了去，趁机杀了小福子也是有可能的。 这其中便是内患私仇，该交予人细查这小福子到底与多少个人有过仇怨。 贤德帝冷笑，陡然将茶盏扔在西固安身上，怒不可遏： 茶，人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死了，不想着自省，只想着推脱细责，真竟把安危安危交于你们。你们 贤德帝喉间沙哑，眼唇再次咳起来，他像是怒火攻心，竟撑着桌子后仰了下去。周围宫眷尖声惊呼，席间全乱了。 快传太医！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